你要给它补贴到位啊。 对，是的。语调上来说呢，是带有声调的啊。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啊，声调啊，带声调。 要注意 Phil 这个单词读音不是 feel。 嗯， 是 Phil, Phil 是 A 音、嗯、Phil, 对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对，是的。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注意一个节奏上的点。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那有一个 read 要注意的失去爆破。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还有 can 要弱读成 can、 哎啊、Phil can read though, can read,这就不用读出来了。Can read though。 嗯， 好，来听一下。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啊，它是 No 降下来啊。Phil can read though， 让我升上去。Phil 就叫他了。 对 ，Phil， 嗯、，Phil， 注意，就是其实叫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也是个办法啊。 哎，那这句话是什么情感呢？ 嗯，这句话的情感其实是有多少有点懵懵的。漠不关心的，就是 有点麻木。 嗯，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啥回事？啥事儿？这是对 啊，不认识啊，不认识啊。那个 Phil 认识吧？ 对，再说他们在动物园里给人的感觉啊，就是很边缘化，直接从垃圾桶里拿这个什么呀，拿剩下的饮料，然后从垃圾桶里直接拿那个报纸来看，从里面拿面包圈，你想想这俩人日子过得也得够惨的了 啊、哦，差不多啊、 嗯， 都被边缘化的这种角色， 被边缘化了。 你看前面、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Skipper 在干什么，是不是？ Skipper 都已经开始在做作战计划了，他还在那嗯，什么？嗯、 对。 什么？ 就是一打酱油的特质哈、啊， 完全不知道了、 嗯。 好，接下来这个 monkey 下一位 Phil 呢，他就说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每个词都读得很清楚。他在认，因为他在认，是不是？ 对， 哎，是，实际上是那个 Phil 在打手语，然后旁边的这个猴子在给他翻译。 嗯， 应该是这样。 真够麻烦的了。 所以是 ship to Kenya， 我们主要去模仿它的调调就好了。 是啊，挺好玩的哈。 哎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啊，它在整个这句话里面，我们说几乎就在蹦单词儿。当然，我们平时不能这么讲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练一练它，对吧？那么这句话其实在。整个我们说的关键词和停顿上来说，以及语调上来说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基本就是把每个字读清楚就可以了。 嗯，大家注意在这句话当中去感受一下英式英语的那个调调。 嗯， 你看 ，ship preserve， 这都是英式英语的调调。 嗯、对，现在这个在美国讲英式英语也是非常流行的，讲英式英语也带有了一种什么呀？英语这种社交货币的另外一种属性啊，所以也是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 嗯、你这句把这个 ship preserve 读出来的话，这句话就有感觉了、嗯、 来，我们再读一遍啊。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对，是的。 好，来听。 Ship to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Africa 难得呀，一个 Africa 的地方。这个 Skipper 立即就知道 Africa 是哪里，说明地理还可以。 是， 他们在南极生活， 一听到非洲也挺害怕的，其实太热了， 对于他们来讲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存之地呀、啊 嗯、对。 所以 Skipper 这个时候就说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你看，决策者。 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非洲，那可不行。Rico, 你出来。就这种哈。 是。 非洲，那可不行。Rico, 出来，搞事情。 对。他其实这个 Rico 还是很厉害哈。 哎 ，Rico 就是能动嘴，能动手，绝不动嘴啊。 好像他肚子里藏了好多东西，我感觉啊，就是什么这个